香港支聯會嚟緊六四嘅一系列講座啦。咁今日嘅講座題目咧係香港新一屆特首做班子對民主運動嘅衝擊。咁我哋請嚟咧嘅講者係我哋嘅馬學教授，咁就係我哋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嘅副教授。咁我哋啱啱今年咧，我哋見到即係無論喺中港台兩岸三地咧嘅領導層咧都出現人事變更。咁我哋知道，尤其是中國內地同埋香港領導班子咧嘅更換咧，係對我哋嘅影響非常之息息相關嘅。咁有見及此咧，我哋今年嘅六四講座系列咧，都係以中港台兩岸三地嘅領導層嘅更替去作為我哋嘅主題。我哋希望咧，即係透過講座咧，無論係對於我哋在座好多嘅同學啦，甚至係香港市民咧，都可以咧係探討一下，究竟我哋嚟緊嘅民主運動應該何去何從嘅。咁我哋見到，即係啱啱完咗嘅特首選舉，即係梁振英啊，一個被外界一直質疑係共產黨地下黨員嘅人咧，咁佢以689票啊嘅低票，同埋以一個低支持度咧，係當選嘅。咁我哋見到佢第二日咧，第一時間去做嘅嘢咧，就係即刻走去西環嘅中聯辦咧，去逗留半小時。咁外界就係批評佢係去借票。反映佢嘅當選咧，其實係受到中聯辦嘅介入促成嘅。咁我哋普遍嘅輿論睇到就係，我哋擔心呢一個會唔會係一個先兆，就係話香港嚟緊嘅施政將會受到西環、中聯辦以至到北京嘅直接介入干預咧。咁我哋知道我哋嘅管治班子，除咗喺一般經濟民生議題上面，即係佢會係有直接嘅參與以外咧，其實喺政治權利同埋喺人權方面咧，其實咧現時香港嘅施政班子咧都係發揮住一個好明顯嘅角色嘅。究竟佢會否因為梁振英被質疑嘅背景，以至到佢嘅行徑咧，影響到日後我哋可能喺政治各方面咧都會受到西環、中聯辦以至到北京嘅高度干預，影響到我哋一直以嚟深信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咁我哋請嚟馬學教授，即係為我哋探討一下。有請馬學教授。 多謝你。聽到我後面都聽得清楚啊。咁啊，頭先李耀基講話今年就係、是、即係兩岸三地都即係轉換即係領導班子。咁其實咧就今年就好多地方都轉換，即係可能會轉換領導班子嘅。咁就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好簡單啫，即係凡身比四除得盡嗰啲年咧都係選舉年嚟嘅。即係話，因為有不少個國家嗰個即係選舉係四年一屆嘅。咁例如美國咁樣，咁美國年底再選總統，當然有可能是奧巴馬繼續贏啦，咁就會冇唔會改變領導層啦。咁你法國今個禮拜入即係後日又選嘅，亦都正路估計會換總統噶啦。咁就俄羅斯啱啱選完啦，雖然冇乜換到，咁就選嚟選去都係普京或者即係梅德韋傑夫，梅德韋傑夫或者普京，普京或者冇啲梅德韋傑夫咁樣選嚟選去。咁就咁所以就今年其實咧就成個世界好多嘅局面咧都可能會出現一啲即係新嘅變化。咁我諗香港今年咧就即係大家經歷過一個大家都冇份投票嘅特首選舉啦。咁就好似唔係做有份係嘛？做有份你有份冇投啊？你有啲就咁就咁諸如此類。咁就咁但係即係今次當然啦，就話即係梁振英嘅當選咧係有少少出人意外嘅，即係話我諗之前一路好多人都以為就唐英年贏緊，即係冇機會嘅，梁振英係陪跑嘅。咁而即係但係當然咧，其實坦白講，在我哋呢一代人嚟講咧，即係我作為一個即係八十年代讀大學一路即係睇住梁振英做資委會嘅人嚟講咧，即係我都同有一啲同我同差唔多同年齡嘅朋友咧有個同感，就係話我哋廿幾年嚟咧，都一路有預感有這一天會到來嘅，就係、是、有一天咧，梁振英會做特首。雖然佢咧話過自己 N 屆都唔選特首，咁但係佢從來都冇講過 N 等於幾多啊？咁就即係 turn out 就係 N 等於三啦嚇，即係 N 等於三嘅話 ，N 屆唔選特首，其實即係三第四屆佢就選啦。咁樣咁就於是乎就咁但係我諗就當然啦，梁振英就未正式上任嚇。 咁就七月一號先上任嘅。咁我哋就好大程度上，佢對未來嗰、那個即係民主發展或者民主運動有幾大影響咧？我哋只能夠推測，即係話即係可能，如果要公平一啲嘅話咧，就要等佢七月一號上咗任，或者甚至乎上任一段時間，睇下佢做啲咩嘢咧，先至可以判斷得到。咁啊，但係當然啦，我哋坦白講都觀察咗呢個人廿幾年，雖然好多認識佢二三十年嘅人都話佢哋其實唔認識梁振英，咁就咁呢個都係一種認識嚟嘅，即係話一種都係一種認識嚟嘅。咁但係我諗從翻梁振英嘅選舉期，即係或者成個特首選舉嘅一啲發生嘅事，咁同埋即係佢後任期間個零月嘅即係表現啦，咁我哋可以有一啲嘅即係推敲嘅。咁包括咗即係講佢領導班子，佢領導班子就未出曬啊。咁但係咧就慢慢就傳媒都越嚟越披露得越嚟越多啦。咁就即係似乎都差唔多有一半人係就位㗎啦，咁樣咁就都可以有一啲嘅即係推論。咁我諗我嘗試會分開幾方面講，第一方面我首先會講就話我點樣睇即係梁振英，我估計梁振英嗰、那個即係管治嘅整體嘅策略。咁第二部分咧，我會講話即係話從佢嘅管治班子或者領導班子嗰度去出發，會點睇佢嗰個即係管治嘅策略啊？咁從而咧帶來咧就話第三部分咧就究竟係即係佢對香港嘅民主發展，即係喺佢任內對香港民主發展，或者對香港嘅嗰、那個民主運動咧。政治發展、政制發展各方面，頭先李耀基講到嘅一國兩制啊、高度自治啊等等嗰類人權法治啊，大家好關心嘅一啲嘅問題咧，究竟有幾大影響咁樣？咁我諗就我再強調啦，就即係梁振英點做法咧，大家喺呢個階段只能夠推測嘅啫。咁但係當然有啲嘢有根據嘅，即係話從佢過往嘅一啲嘅即係做法啊，或者言論啊，佢想嘗試想 project 嘅 image， 即係嘗試想投射嘅形象係咩咧咁樣？咁我自己會覺得佢其實就一路都好想投射一個即係佢自己做到嘢嘅一個形象。咁就我相信就話選舉去到特首選舉去到後期咧。咁佢就民望跌翻啦，自從防暴隊言論之後，佢民望跌翻落嚟嘅。咁但係佢曾經一段時間上過成50%嘅，咁當然呢個50%係一個受限制嘅選擇，即係話你俾你揀唐英年、何俊仁同埋梁振英，咁而你有實際上係冇權投票嘅，咁又問你想邊個做特首咁樣，咁就於是乎就有，但係曾經有過接近一半嘅一個即係被訪者話支持佢。咁就而呢一樣嘢，我相信咧就建基於起碼兩樣嘢，就係話佢比較成功地建立咗一個佢係能幹嘅形象，能力比較強嘅形象。咁呢樣嘢應該相對就好容易做，因為對手叫唐英年。咁就而唐英年係即係你個對手唔需要做任何嘢，只要你擺佢喺度，佢不斷咁做嘢同不斷咁講嘢咧，咁佢自自然然就會將啲飛送俾你。咁樣咧就即係因為佢一會不斷咁樣出錯，自己講嘢係佢。咁就即係呢個係第一個。咁而佢其實係一種係嘗試，即係如果你從選舉個形象嘅建設嚟講咧，佢經常嘗試去做一啲所謂 can do 嘅形象，即係話好簡單啦。如果你近日留意嘅話咧，佢經常做嘅嘢係咩咧？佢經常唔著西裝外褸，然後咧就攞住條西裝外褸咧披喺背脊嗰度，二披三袖。嗱，呢個係形象建設嚟嘅，即係話一個即係二比三就做嘢嘅人嚟嘅，即係話唔係嗱，唐英年你唔會見到佢咁樣著法嘅，唐英年永遠都西裝骨骨，西裝幾貴啫，佢件西裝咁啊，梗係唔會咁樣披喺背脊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梁振英係想俾人一個感覺，佢係一種打仔格，即係我二比三就禮㗎啦咁樣咁一種咁樣嘅即係形象，呢個第一。咁第二當然佢想即係 project 一種即係投射一種即係同情基層。即係或者佢自己會一個做多啲嘢為基層服務、改善基層處境嘅一個形象。咁呢兩方面，我相信喺起碼喺一個即係選舉嘅早期或者中期咧，係相對上成功嘅。即係話我亦都相信一樣嘢會繼續咁做。即係話呢兩方面嘅形象咧，我相信佢哋即係佢選舉經費裏面，即係用咗幾十萬咧，係做民意調查嘅。咁啊，依方面即係最簡單嘅市場調查咧，都一定會將依類嘅形象咧調查得係好清楚。即係話佢嘅強項係咩嘢？咁而依樣嘢，我相信佢係會做嘅。咁而好簡單咧，就係話佢嘅做法會係話 如果嗰啲嘢係真係解決到問題嘅話咧，咁佢就會嘗試擺出一個強勢嚟到，譬如可能繞過一啲即係話原有嘅一個規則規條，即係覺得嗰啲嘢咧可能係左手左腳。最好最簡單嘅例子咧，就雙飛啊，即係最簡單嘅例子就係有關雙飛人父嗰個處理嘅方法啊，即係話即係呢樣嘢未上足未上任嘅，咁但係你睇到嗰樣嘢咧，其實就已經係佢走出嚟好強勢咁話零配額，或者咧係話嗰啲人咧就係好可能攞唔到身份證。咁如果你睇今日定琴日，即係莊耀光寫嘅文章咧，你都喺明報睇寫嘅文章，你都會知道咧，就話即係莊耀光指出咧，就話其實唔得嘅噃。根據香港的法例，你是不可以在香港出世的人你不發身份證給他，這個違反香港的法例，除非你有另外一條法例去蓋了這條法例，在你未立法之前你不發身份證給香港出世的人是犯法的，人家告得你的，這個第一。咁第二咧就話你話雙非零配額點樣做？即係話如果私家醫院你話零配額，但係你有咩權唔准許私家醫院去收雙非嘅人婦咧？法律上都係冇權力嘅啊！即係話法律上話佢哋未必攞到居留權，嗰樣嘢喺法律上面可能都係未有根據嘅。原因就因為好簡單啦，法律上邊咧，即係現在香港法律或者咁多年其實咧，香港入境政策都係喺香港出生嘅人咧就有香港身份證。無論佢點樣入嚟，無論個阿媽點樣入嚟，呢個其實係當年莊豐源案嘅精神嚟嘅。因為莊豐源案嘅精神，其中之一就係話支持，即係一路咁多年嘅入境政策或者入境條例都係坦白講，我哋阿爸阿媽嗰代點會係非法，即係點會合法咁樣入境嘅？多鬼魚，咁啊全部都係落自己走落嚟㗎啦。咁啊都係落咗嚟一大段時間先攞身份證㗎啦。咁樣咁然後咧，咁就咁但係當我哋喺香港出世嘅時候，咁就唔會問我哋阿爸阿媽點樣落嚟㗎啦，都係俾身份證我哋。咁啊，但係依扎嘢咧，嗱我想講嗰樣嘢就係話。梁振英一講話應該雙非零配額，應該係一個冇身份證，應該就一個落唔俾佢哋落嚟。咁咧民意係接受嘅喎，即係包括民主派都唔夠膽反對嘅喎，因為嗰樣嘢好簡單咧，有民意支持啊嘛，即係民意，即係香港人咧，其實有一個好務實嘅，即係或者好現實嘅一種嘅，即係民意嘅取向，就係話有啲嘢咧，如果係。即係符合佢哋實際利益嘅話咧，咁好多嘢佢哋都唔理嘅，即係話好多遊戲規則啊，即係法治啊等等諸如此類，即係原則上咧，佢哋覺得嗰啲係好嘅。咁但係咧就話，如果你話實際利益行頭嘅話咧，咁好多人咧會支持，即係要個實際利益，同唔要即係話法治咧，可能就即係相對上調翻轉頭會係一個次要一啲嘅呢個問題。咁嗱，呢一樣嘢咧，我相信會係佢未來嘅一種嘅管治嘅即係風格嚟，即係話佢覺得有啲嘢，如果嗰啲嘢有清楚嘅民意支持，我拎出嚟講，就市民會支持，我拎咗出嚟啊。咁然後咧就話，即係遊戲規則咧，咁我可能咧係可以即係繞過去嘅啊。即係呢個就係強勢啦。咁樣咁就強勢，即係而呢樣嘢咧，我諗正正係同以前譬如曾蔭強管治係幾唔一樣嘅。即係曾蔭強嘅管治咧，就會係譬如話，因為佢公務員出身啦，佢好多嘢都覺得一定跟翻公務員嘅程序嘅，除咗呢一個即係搭飛機同埋遊艇之外，咁樣咧就咁就即係於是乎咧，佢就覺得即係有啲嘢唔可以即係繞過公務員嘅東西去做。咁咧就咁，但係我相信呢一樣嘢，我諗係梁振英會做嘅上司。製作一個強人嘅形象，咁樣然後咧就即係只要嗰啲嘢做得到，解決得到問題嚇，咁佢就會令到佢自己可以建立得到一個強勢嘅領導。咁就而點樣可以得到強勢咧？咁樣啊，即係頭先講到話佢係一個什麼三低嘅特首。咁其實即係我其實一路都唔知道三低係咩嘢嘅，即係總之啲人總之覺得湊夠三個低就好似威啲咁樣。咁咧，但係總之嚟講咧，咁佢其實。當選的過程佢其實弱勢啦，因為佢自己本身有一啲嘅即係醜聞啊、西九啊咁樣等等，咁啊佢即係民意唔算高啦，得票唔算高啦等等，咁同埋咧就建制派係分裂啦，有不少人就唔支持佢啦咁樣，咁咧但係即係如果佢要托翻高自己嘅民望嘅話咧，其實好簡單咧，咁我相信佢亦都好容易會諗得到咧，就係、是、派靚仔啊，即係話透過民生政策上面嘅優惠或者即係比較迅速咁樣去解決一啲公眾關注嘅民生嘅問題。而攞分，咁而最簡單嘅、最即時嘅一咧就係雙非啊，即係話 呢、這個的確是即這半年嚟一個即香港市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咁第二咧就房屋問題嚇。咁、我自己都接觸不少，即係話普通人咧就會覺得即係話其實佢哋支持梁振英嘅，咁覺得梁振英做特首會好啲咁樣。咁第一個原因就當然唔通唐英年會好咩咁樣。咁但係呢個好正常嘅心態啦，即係話即係覺得唐英年就代表地產霸權咁樣。唐英年即係做嘅話咧，咁我揸的士就冇運行噶啦。咁就但係佢諗法可能係好簡單，就是、覺得梁振英上台會起多啲公屋，起多啲居屋。咁嗱，呢樣係可能係好簡單嘅。咁而佢多啲公屋同起多啲居屋又係一樣相對上好容易做嘅嘢。即係第一個施政報告就可以話我起多啲公屋同起多啲居屋㗎啦。即係真正到起得到，然後大家住得到入去咧，係幾年之後嘅事。咁但係我總之一開波嘅時候就話十年建屋計劃咁樣，唔知幾多萬個單位咁樣，咁大家就可能好開心，自己又開始即刻開始儲錢，然後憧憬若干年之後自己住緊居屋嘅日子咁樣。咁又咁呢、這個同埋即係派錢去做一啲基層，即係幫助基層嘅一個即係一啲政策。咁而呢啲政策咧，坦白講咧，我自己覺得唔係好難做。即係我一向即係由幾個月之前已經同即係一兩個月之前咧，同一個不少嘅即係記者行家講，嗰啲嘢好多嘢好容易做，好多嘢好容易做嘅意思係咩咧？其實民間團體要求嘅好多依類嘅民生優惠嘅政策咧，唔係真係要咁多錢嘅啫，嚇、啊，即係話。特區政府過往嗰兩年年年派200多億出街，即係派 cash 咁樣派出街。坦白講，嗰200多億如果我哋變做民生政策嘅各方各樣嘅補貼嘅話咧，可以做到好多嘢。民間團體嘅要求好多嘢已經做咗，佢只需要醒少少，咁就得㗎啦。咁樣咁，但係曾蔭權就唔知點解就全卷曾俊華唔知點解全卷派曬佢，咁都唔會去加一啲譬如即係生果金啊、綜援户啊嘅津貼啊。小班教學、等等很多的醫療的開支、上面的補貼很多都不做。但我相信他如果他自己即知道自己的強弱點的話，很簡單，很多人在3月25日一個梁振英當選之前一兩天，大家知道他會當選，就之前之後呢都很擔心，就說他會打壓言論自由啊，打壓民主運動啊，等等。但我不敢說這一樣東西不可能，即係話佢或者話佢會推強推23條啊等等，我唔敢講話呢啲嘢冇可能。咁但係咧，我又相信佢唔會即刻做，即係話佢唔會咁笨嘅，唔會笨成咁嘅，因為你如果民生唔好，佢自己民望低，即刻做呢啲嘢，佢會激發好多人上街嘅啫。咁但係咧就如果佢會用一個即係當佢如果有一個比較好嘅民生嘅政策，托高咗佢自己民望之後咧。咁其實咧就佢依方面嘅制約就會少咗啦，即係話你控制傳媒啊，或者即係立23條啊，我相信佢一定唔會係即係2012年7月1日上任，即係話我下個禮拜立23條咁樣，即係推出諮詢文件咁樣，咁啊冇咁傻嘅，即係要揾聰明啲嘅，咁就咁但係咧2013、2014咧就唔敢講啦，即係話如果到佢民望高嘅時候咧，咁呢樣嘢依類嘅嘢咧，佢又會可能會做，咁而當然。我相信他會做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重回過往他對六四的言論，他對民主即選舉期間對民主的言論、對很多言論自由的言論，無論你信不信那些防暴隊解放軍那些的講法、就等等呢，這個人呢對民主自由的價值的認同呢其實是不多、再加上就即係剛才你也說了中聯辦的因素，即係話當佢其實佢嘅當選咧，其實相當依賴中聯辦。咁而喺中聯辦一路嚟講，我自己認識當中咧，佢哋並同埋佢哋嗰類嘅即係所謂即係香港嘅傳統左派嘅即係思維裏邊咧，佢哋並唔覺得民主化係一個香港即係管治嘅一個關鍵，就我咁樣講。即係對我哋即係依類嘅即係相信民主嘅學者啊，或者知識分子嚟講咧，就會覺得咧香港現在管治嘅一個核心嘅問題就係冇民主嚇、即係或者民意即係溝通唔到，即係民意唔能夠有效地反映嚇，咁、就於是乎政府嘅施政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或者反映市民大多數嘅利益。咁咧，但係咧就如果你有機會接觸一啲所謂傳統左派，或者一啲即係一啲中方嘅官員，內地嘅官員咧，佢哋其實係唔信嘅， 他們其實相對上相信只需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強政勵治就得了、啊、即是有一個強的，如果政治學的講法或一個強的 capacity 的話就行了、啊、那就、而這件事呢就、誰對就看看即到最後即這個即現實的問題的、啊、但是我相信他們是會覺得如果即政府是一個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可以有一些啱的政策改善到民生，咁樣香港市民對民主啊、自由嗰啲咁嘅渴求咧，咁就會壓咗落去。咁就咁於是乎咧，佢哋會其實係覺得咧，就話而當然佢哋會覺得啦，反對派嘈嘈閉，港台嘈嘈閉，就即係諸如此類蘋果嘈嘈閉，咁啊咁呢啲咧就係、是、其實香港政府做唔到嘢嘅一個重要原因。咁而佢哋即係坦白講，由一個董建華年代咧。其實即係有關方面已經係其實一路中央都係咁，佢哋好覺得香港最好就似新加坡嘛。即係新加坡嘅最大特點咧，就係話新加坡係有個強而有力嘅國家機器，即係國家控制咗政黨控制咗國家，國家控制咗政黨啦。咁然後政黨控制咗國會，國會控制咗全國媒介、工會，成個經濟體系嘅好多部分。咁然後咧就可以好有效咁樣強而有力地進行管治。咁佢哋覺得咧，但香港係做唔到嘅，因為香港傳統地咧積極不干預啦，政府嘅政策咧能夠影響到社會嗰個部分係相對上少嘅。咁咧同埋香港冇執政黨，即係冇一個好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咁樣，即係好大規模嘅一個即係政黨控制工會、控制國會，有社區中心，有好多嘢，即係青年組織、群眾組織好多樣嘢咁樣啊，搞埋呢、這個即係幹部培訓咁樣諸如此類，就香港政府冇嘅。咁但係咧就即係佢哋的確其實相信，譬如話意識形態需要控制，即係話如果你睇現在建議裏面嗰、那個即係改組，即係話5司14局份啊，講話改到，咁啊好有趣嘅，新增出嚟嗰兩個局係咩？一個叫文化局，一個叫資訊科技局。資訊科技局你唔可以諗住以為淨係 IT 喎，資訊科技局咧好重要，就管港台嘅。啊，即係話你新出嚟嗰兩個局咧，其實都係意識形態局嚟嘅，啊，即係都係管即係意識形態嘅，咁就即係高，即係然後可以抽翻出嚟咁樣，咁就咁但係現在即係佢哋已經係諗緊一種做法，就係話有一個強而有力嘅 top down leadership。咁咧，其實實際上咧就會搞得掂噶啦。咁樣咁就會而市民即係話到時候咧，再有咩嘅反對聲音，政府用一啲嘅強硬啲嘅手法去一個即係打壓咧，咁其實市民嗰個反對聲音都會比較弱嘅，因為政府民望比較高。即係如果政府民望高嘅時候咧，咁其實咧相對上就會比較容易啦。咁而另外一個層面應該一定係啱嘅咧，就係話佢會加強同中國嘅即係融合。啊，同埋包括咗經濟層面，包括其他各方面嘅層面，包括咗就係話，即係令到中聯辦或者即係中央政府，即係同中央政府嘅溝通，或者中央政府介入一個香港嘅事務咧，成為某種嘅常態。嗱，頭先阿李友基講到話，即係佢選舉第二日就去探訪中聯辦，你當佢借票又好，你當佢咩又好，你估佢唔知道會俾人鬧咩？佢知㗎。我估佢知噶，佢估到噶，啊！不過依、這個應該喺佢預計裏面嘅，啊！即係個預計就係咩咧？鬧鬧下大家咪慣咯，啊！即係話香港嘅事務，中聯辦係有份嘅。過往呃係你嘅啫，即係話冇嘅話，坦白講咁多次特首選舉，中聯辦都積極參與，只不過過往嚟講咧，就得一個建制派候選人，佢唔使沽票沽得咁辛苦，因為咧嚇、啊，即係斷估好多工商界都係唔會投俾梁家傑嘅。咁啊，即係唔需要拉得咁辛苦。咁今次就要拉得好辛苦，因為有流選嘅機會，因為咧就有啲人死人都唔肯投俾梁振英，於是乎就要好辛苦咁啊，箍翻個轉頭，咁啊要做得比較出面。咁啊，但係咧就即係一路都係有介入嘅。咁但係我相信就話，即係我自己對譬如話梁振英做好多嘢分析就，就係話點解要揾個共青團員入後任特首辦嚇？咁啊，即係無論你點樣睇共青團呢樣嘢咧，點解唔等埋嗰三個月啫？其實很簡單，咁佢會問點解要等埋個三個月？整整下大家咪慣咯，啊，即係整整下嗱，即係等於話佢去見中聯辦，佢去見中聯辦咧，咁就大家會覺得即係 破壞過兩制啊，高度自治啊，傳媒會有一大堆嘅回應咁樣，咁第一次見大家鬧，第二次見大家鬧，第三次、第四次唔會再問馬鶴對呢件事嘅意見嘅啦，啊報都費事報，咁啊兩個禮拜見中聯辦一次，咁樣咁就即係大家習以為常。咁而即係就算佢而家嗰個新嘅架構重組咧，佢都話要加個副財政司司長，即係副財政司司長係專門即係管十二五規劃嘅，即係管同內地嗰個經濟嘅融合嘅，嚇、啊、咁就嗱依種係一種即係依種係一種慢慢嘅好意識形態性嘅東西嘅，即係話即係加強對內地嘅經濟融合，而嗰個副財政司司長係會成日跑內地嘅，嚇、啊、咁就然後跟住咧就即係前上個禮拜鄭會堂講嗰樣嘢亦都講得好白嘅，就係話即係話中央就俾咁多錢你，咁你俾佢介入下都好正常啫，嚇、啊、咁就即係話你阿爸俾零用錢你。周時八卦佢兩巴都係好應份嘅，係嘛？即係咁解嚇。咁咧就即係用呢一個咁嘅講法。嗱，依個咧其實當然啦，香港有不少人咁諗嘅嚇。不過亦都係一樣慢慢，即係我自己覺得好意識形態性質嘅習以為常。即係講得多咧，其實係會越嚟越多人接受同類型嘅講法嘅嚇。即係或者無可奈何，慢慢就慣㗎啦。即係話開始嘅時候，大家覺得嗱，我記得幾年前開始討論。香港應唔應該納入即係內地嘅唔知十一五定十二五規劃嘅時候咧，係有爭論嘅，即係話覺得嗰樣嘢係咪影響一國兩制咧等等諸如此類。咁但係即係當然咧，其實就即係民意似乎都係覺得即係嗰樣嘢都即係大勢所趨啦，即係話因為香港嘅經濟都好靠內地㗎啦，都真係不能避免嗰樣嘢㗎啦咁樣。咁但係現在咧就會。出現一種趨勢咧，即係話梁振英上台之後，其實相對上應該佢嗰、那個即係成個香港經濟嗰個設計或者個規劃咧，係會盡量努力去配合內地嗰個成個即係成個整體嘅經濟規劃嚇。咁、啊、就即係如果你從自主性嘅角度嚟講，你睇下即係話佢會用香港嘅利益行先，定係成個國家嘅利益行先？咁樣呢樣嘢，我諗就即係答案應該好明顯，即係話佢即係會努力。之餘，當然佢會諗一啲互惠嘅東西，咁啊，但係咧就即係佢會即係喺如果兩地嘅依一個即係利益有衝突嘅時候咧，佢好可能咧就只會依一個即係比較遷就嘅色彩咧，會比較依個重一啲。咁啊，第二部分咧，嘗試睇管治班子同埋即係領導班子。咁啊，班子咧出咗一半啫，即係我假設報紙傳嗰啲係真㗎啦，咁樣嚇，咁就佢都好精嘅。線下，咁大家到真正開波開牌嘅時候咧，就冇乜一個即係驚喜啦咁樣。咁但我相信咧，最結嗰啲名單一定係最後出嘅，啊，即係大家最唔能夠接受嗰啲人名，例如可能係馬逢國管嘅一個文化局啊嗰啲處處咧，就可能係最後先出噶嘛。咁就咁但係如果你睇而家個名單咧，就好有趣。即係話坦白講啦，我就唔係梁慕閒啦嚇，即係我唔認識香港有幾多地下黨員，邊啲係邊啲唔係啦。咁但係咧，就應該我印象中依扎人裏面咧，即係而家出咗嚟依扎名咧，應該係地下黨員嘅人應該唔係好多。即係話傳統左派所謂土共嘅人咧，就唔係真係好多嘅啫。即係話不少都仲係公務員系統出嚟嘅人啊，林鄭月娥啊。一個即係麥齊光啊，即係我相信一啲人會留翻低啊，有邱騰華可能會留翻低啊，咁樣諸如此類。咁就嗱，依度當然有一啲嘅背景啦。背景就係第一，佢自己知道自己係民望低嘅，嚇、啊，自己即係知道當然要大展拳腳。咁樣佢想大展拳腳，但係佢知道如果佢一夜喐曬好多人。然後原有管治班子，一來外面佢其實亦都真係唔係揾到好多有行政經驗嘅班子。第二咧，佢會強化咗一種印象咧，就係話佢會即係對公務員隊唔造成一個好大嘅衝擊。咁就咁而再加上有關方面想佢大和解啦。咁大和解就牽涉一樣嘢，就是你唔可以俾人感覺你喐曬原先嗰啲人，即係全部都起身走人。咁而起碼你留翻一半喺度。咁而如果你能夠留翻一半喺度嗰啲人，其實都係似乎比較能幹、比較做得嘢，例如林鄭月娥嘅人嘅話，嗰類人嘅話咧，或者高永文呢類，其實咧一路嚟講，如果你問我2002年嘅時候引入問責制，咁其實我自己嘅設想咧就話問責制你要去外邊揾人，你就係其實應該揾一啲業界裏面有經驗或者有名望嘅一啲嘅即係專業人士。 咁其實就高永文呢類其實就係即係符合大家嘅設想嘅，即係話即係佢係業界嘅人啊，咁然後佢有相當嘅聲名高矮啊嗰種，咁然後於是乎其實呢個我自己覺得呢個團隊，我假設即係佢得一半啦，即係未剩低嗰一半唔會係好結嗰啲人啦，即係邵善波做政制事務局啊咁樣，咁如果係咁又當然即係民意會好大反彈啦，咁啊即係如果佢留翻一紮現有嘅官喺度，咁啊引入一啲。即係其實外面嘅官咧，其實即係外面嘅人嚟去做官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業界有一定嘅地位嘅人嘅話咧，咁短期內佢其實係會做到一個幾好嘅班子嘅，幾好嘅意思，即係話幾好睇嘅班子，做唔做到嘢唔知啦嚇，即係做唔做啲以官後效啦咁樣。咁啊，但係咧就即係佢會覺，我相信佢個諗法就好簡單，短期內一定係要做到啲嘢出嚟。啊，即係話俾到人有感覺咧，就係話舊嘅即係曾蔭權嘅即係領導層做唔到嘅一啲嘢，六七年裏面做唔到嘅一啲嘢，佢要喺短期內做到一啲嘢成績出嚟，要托高佢自己嘅民望。咁而好有趣嘅一樣嘢咧，如果我自己分析翻一個最近即係喺佢當選之後咧。個零月嘅一啲民意調查嗰個走勢，或者即係嗰個內容嘅話咧，咁如果你睇港大嘅民意調查，我唔知即係最近大家有冇留意咧？咁佢嗰個支持度或者支持率咧，咁就自從噏完雙飛之後咧，就有少少回升嚇，即係話佢其實佢當選嘅時候差唔多係最低點嚟，即係唔計舊年十月十一月啦嚇，即係唔計舊年十月十一月嗰陣時仲係唐英年好高嘅時候，佢係好低嘅30%嘅時候，嗰陣時比較低。咁但係咧就即係佢過咗唐英年頭之後咧，一路係跌翻落嚟嘅。防暴隊啊，即係解放軍言論啊嗰扎嘅時候，佢係最低嘅。咁就咁但係咧就如果你分析邊啲人支持梁振英咧，就好簡單嘅，就話梁振英嘅比較都高支持度嘅人咧，年紀比較大嘅人。教育水平比較低嘅人，同埋咧就一個即係中低下收入嘅人嚇，咁、其實嗰啲人咧比較傾向支持梁振英。咁嗱，而即係其他嘢好多嘢即係如果你睇港大嘅民意調查，有其他嘢啦，即係話啲人對佢實踐民主啊，即係法治有啲嘢比較冇信心嚇、對佢即係改善低下階層嘅處境啊嗰啲人比較有信心。咁嗱，依度個分析係咩咧？就話起碼兩樣嘢嘅，第一。梁振英的支持的基礎是哪些，就民意的支持基礎是什麼人呢？低下階層期望他上台會改善低下階層的處境，三國金加些錢，中門加些錢，加多些起多些公屋，即多些優惠等等諸如此類。而這件事我相信他會做、很有趣的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說他其實這個即支持者的 profile 的分配呢，其實是很接近的董山，即係我因為十年前咗我睇過劉兆佳未入政府之前做過嘅一啲研究咧，就佢嘅分析就話 ，exactly 咧，董生就係依扎嘅支持者，即係話啲老人家覺得佢係老好人嚇，即係而佢嗰種比較保守嘅政治觀念咧，其實對老一輩嚟講係比較容易接受嘅嚇，咁就覺得咩穩定係緊要啲啊等等諸如此類嗰啲係比較，然後講人權啊、法治啊、民主啊嗰啲嘢咧。後生仔嘢，西方嘢，知識分子嘢嚟嘅嚇，咁啊諸如此類咁樣，咁就咁於是乎最即係兩調翻轉頭，梁振英比較低嘅咧，就係支持度比較低嘅咧，就係教育程度比較高嘅人啦，比較後生嘅人啦，咁就等等啦，咁嗰啲比較重視人權、法治、自由嘅嗰啲嘅市民咧，就會對佢即係做特首會比較有保留啦。咁嗱，依度咧其實係會。有可能將來會造成某種嘅撕裂嘅，即係話如果佢嘅管治嘅策略咧，將來就係話佢強化經濟層面，就喺民生層面，即係講俗啲，所謂派餅仔啊，即係收入做多啲再分配。我唔係話呢啲人唔啱，我覺得呢啲係全部都應該做嘅嚇，即係全部都應該做 long overdue 啊，即係早應該做嘅。咁但係即係咁，然後但係政治上面採取一個比較保守、比較強硬嘅立場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好容易個民意咧係會即係分開兩邊，即係佢有一扎人咧就會好支持佢，即係覺得梁振英真係一個好嘅特首啊，關懷弱勢咁樣咁啊諸如此類。咁就咁但係另外一扎即係對民主、自由、法治比較即係重視嘅一啲嘅市民咧，咁比較多可能係即係教育水平比較高啊。 即比較西方思想多一啲啊，崇尚西方嘅一個民即民主自由多一啲嘅人咧，咁就可能會對佢嘅反感比較大。咁而呢一樣嘢咧，就會即令到呢兩類人咧係越拉越開，即話即頭先講咗同董建華嗰、那個即支持者嗰個比較啦。咁董生就唔同，即董生嘅最大問題，當年劉少佳分析就話，董生嘅支持者咧就主要係低下階層，但係佢係商人治港。即係佢商人治港搞到低下階層冇啖好食，嚇、啊！即係佢自己搞彎咗自己嘅呢一個，即係應該支持佢嗰班人，咁啊於是乎就冇人支持佢啦，即係成個香港都。咁但係梁振英係醒啲，我應該即係醒過董生都一段距離嘅應該。咁就咁於是乎我相信佢應該會睇得到呢樣嘢，即係亦都用翻我頭先嗰個即係邏輯，即係話其實低下階層要求嘅民生改善，即係唔係真係要西方式嘅福利主義咁香港人、啊、其實只係加少少嘅呢個即係 benefit 俾佢哋咧，佢哋可能已經好開心，已經足夠提高個民望啦咁樣。咁而令到咧就話即係佢可能係會即係呢一個民望係會有機會提升。咁就而一樣嘢咧，我相信喺將來，即係話其實香港個社會，如果你話真係將來廿三條立法咁樣，或者佢即係喺言論自由啊等等各方面做多好多收緊嘅話，咁其實咧就即係香港社會係好容易造成一個比較大嘅分化，即係一扎人覺得梁振英係一個好嘅特首，即係話有飯食，咁就即係講緊民主派成日講自由，成日講人權咁樣，嗰啲嘢係唔重要嘅嚇，咁、啊、就即係我哋都係支持梁振英咁樣，咁就然後即係當然支持梁振英嘅政團，包括可能係民建聯、工聯會。頭先我講嗰扎論調就係最啱佢哋嘅嘴型，即係話即係佢哋講呢樣講呢扎嘢，即係在座有不少從事過地區選舉嘅人就會知道，即係話佢哋成日都係咁樣講㗎啦，落到區咁樣，咁就咁而呢一樣嘢，我相信係一個即係而當然你民主派繼續講話法治好緊要啊，繼續講話一個人權好緊要咁樣，咁可能咧對好多基層市民嚟講咧又唔係認真好啱聽嘅，咁就即係咁呢個咧會有機會造成下一個階段嘅一個即係社會嘅即係分裂或者撕裂，咁呢樣嘢可以係一個即係未來嘅呢個危機嚟嘅。好啦，第三部分咧，咁我會想講講對香港未來即係民主發展嗰個嘅影響嚇、啊、衝擊啊，你叫做衝擊。咁就嗱呢度咧，我就會覺得咧，如果從特首選舉，即係從過去幾個月個特首選舉到到梁振英當選到到今天咧，嚇、啊，咁我覺得成個發展嘅歷程咧，發展嘅過程咧，對呢一個香港未來民主發展嚟講咧，就有危亦都有機嚇、啊，即係有危亦都有機。咁其中一個原因咧，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覺得即係近有啲人係覺得好灰嘅。自從三月尾之後咧，我喺網上，我覺得啲我啲即係 Facebook 嘅群組嗰啲 friend 係咪都係好灰，覺得咁，我覺得要講翻 upbeat 即係少少，即係話即係講翻啲積極嘅鼓勵嘅説話，即係話唔係灰啫，即係坦白講，十年前我哋已經預咗有一日咁樣嘅一日㗎啦。不過無端端百萬人上街，立住咗廿三條啫嘛，即係褪後咗十年咁樣，咁啊賺十年，坦白講大家啊賺咗十年嘅言論自由，咁樣咁就咁嗱，但係。點解講為有危有機呢？咁危我諗大家好清楚啦，即係大家都存在一種恐懼，即係話覺得咧，就話即係梁振英加埋呢一個中聯辦，加埋呢一種即係佢哋背後代表嗰種嘅意識形態，可能代表中央即係對香港嘅嗰個干預或者一個介入係更加越嚟越強。咁就然後就講一啲嘅所謂普京式嘅管治，即係普京式嘅管治嘅意思，即係話一個強而有力嘅領導，咁然後佢可以加強社會好多層面嘅控制，咁然後咧就即係，但係佢民生又搞得掂嘅，即係佢民生搞得掂嘅時候咧，咁於是乎即係市民咧就會覺得咧就話即係有飯食咧就 OK 啦，咁樣咁於是乎就好支持呢個管治，咁啊對民主啊、人權啊、法治嗰啲嘅訴求越嚟越減低，咁而公民社會就不斷受打壓，咁樣公民社會不斷受打壓咧，咁就於是乎大家抗爭嘅空間就會越少啦，咁樣咁樣，咁啊大家即係繼續切上落去啦，即係話你可以即係一路咁樣切上落去，即係無論發生咗未都係可以繼續切上落去嘅。咁嗱呢個咧，我唔敢講話唔會發生，不過咧就未發生之前咧，我就經常覺得大家唔使自己嚇自己嘅，即係話即係人哋未打壓你嘅言論自由 之前呢你有啲咩嘢你相信嘅你講咗先啦、啊、即係唔好首先諗呢就話我講咗出嚟呢人哋會唔會打壓我呢，咁然後就已經唔敢講咁、啊、就如果你係咁嘅話，你個言論自由根本就唔使用，即係你使用你自己言論自由，咁你言論自由嚟做乜呢，就算人哋打壓你。咁咁但係如果我嘗試講機呢，即係話講機，即係話其實呢幾個月裏面，即係話成個特首選舉嘅過程，即係如果你話我睇得到一啲即係對香港民主發展或者民主運動有利嘅東西，係啲咩咧？咁啊，我諗有幾方面嘅嚇、啊，幾方面添嘛。其實咁啊，即係第一方面咧，我諗好多人講過，就係話即係建制派今次係分裂嘅嚇、啊，即係話建制派今次因為特首選舉而即係分裂得頗為厲害嘅嚇。咁、啊、就特別係工商界嚇。啊咁嗱，依個即係我唔喺度好詳細咁樣分析啦。咁就我諗仔細嗰個即係理解咧，咁即係我相信即係連月珍喺信報寫嗰篇文章講板塊論啦，係應該係即係一個準確嘅觀察嚟嘅。即係話即係香港嘅建制派其實從來都係一個利益集團嚟，或者係從來都係好多個利益集團組成嘅一個集團嚟。咁就喺個回歸十五年以嚟咧，分餅仔咁啊。梗係分唔勻嘅，咁啊，於是乎有啲人就包括咗一啲二線嘅資本家，覺得我哋分唔到，咁啊，於是乎就好唔順，咁就好希望所謂反台或者覆牆咁樣，咁就另外咧就即係香港嘅傳統左派，就係九七之前一路都覺得回歸之後仲唔係我哋當家作主，咁啊點知道十五年嚟咧都冇當家作主到。咁於是乎覺得咧就好希望有機會咧佢哋可以上位咁樣，咁於是乎亦都會大力支持梁振英，覺得佢上台咧，咁佢哋就會有好多嘅機會咧就掌握權力啦咁樣。咁呢兩個應該我相信都係事實嚟。咁但係咧，但係即係選舉前後，當然大家知道咧，就話仍然有一大扎嘅資本家咧、工商界咧，其實仍然係穩定地支持唐英年嘅，即係去到最後，唐英年連續攞緊285票咁樣，咁啊係幾多嘅嚇、啊？即係幾多嘅嗰度，即係其實你諗下，係唔計泛民嗰百幾，依285係夠膽同阿爺 say no 嘅人嚟啊！即係話即係包括李嘉誠啊，無論你即係覺得佢背後當然有利益嘅考慮，有其他考慮啦，你唔需要一定當佢係一個有骨氣嘅人，即係話咁就即係阿爺話咗我要梁振英，佢哋走咗嚟，記者講。縱使阿爺是支持梁振英，我仍然是支持唐英年。咁當然咧，得幾個人夠膽咁樣講，公開咁樣講嘅，全香港其他有啲人暗地裏投咗唐英年嘅人咧，啊，咪都著自由黨夠膽嘅，都即係咁啊！但係就即係暗地裏投咗唐英年嘅人咧，都其實咧就未必夠膽公開咁講嘅。咁但係呢度咧，我自己嘅睇法會係。即係點解呢個咧？其實對民主發展其實可以係好事咧，起碼有兩樣嘢嘅，就係話好多西方民主化嘅理論咧，研究即係民主化嘅經驗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經驗咧，都係話其實管治嘅精英嘅分裂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契機嚟嘅。即係話，如果佢永遠都鐵板一塊，佢好強大，掌握軍權，夠膽殺人啊！咁咧，其實你就唔好諗住你揭竿而起可以打得贏。陳勝唔講咧，就揭竿而起係可以打得贏秦始皇嘅，因為佢對住槍，即係對住刀啊、矛啊，諸如此類啫。咁啊，你揭竿而起對坦克車唔係阿牛整嗰只啊，咁啊就即係打唔贏嘅。咁啊，即係冇辦法嘅。咁啊，但係咧就管治嘅精英如果分裂嘅話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契機，即係話係有即係一啲人咧開始會冇咁抗拒。民主發展，即係話其實好簡單。香港嘅工商界過往幾十年咧，即係由廿幾年前開始有功能組別開始啦，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心態，就係話佢個制度保護得佢太好，佢制度保護埋佢，保證你一定贏嘅。即係功能組別保護，即係劃埋啲位俾你選，嗰、那個位淨係俾你去選嘅。咁誒，於是乎你選一定贏嘅，叫做選舉就係一定贏。咁咧就咁但係就特首又係一樣。即係話傾掂數，咁然後拍板，咁大家可以接受。咁今次咧，佢哋發覺起碼有兩三樣嘢。第一，原來阿爺有陣時係信唔過嘅嚇。咁、啊、共產黨信唔過香港，好多人都知道啦，但係佢哋比較遲先發現嘅。咁樣，但係咧，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佢哋發覺原來個機唔係一定贏嘅， 即係即係個嗱依樣嘢其實係好重要，即係如果即係從外國民主化經驗嚟講，即係好多嘅保守陣營嘅人點解會支持軍政府、支持呢個獨裁、支持乜乜？即係佢哋其中因為原有個制度底下佢係記得你嘅，咁繼續跟住原有遊戲規則玩落去一路都贏嚇。咁、但係如果有一天佢發覺咧，咦咁樣玩我都有可能會輸喎。輸咗嘅話，我可能都好金嘅喎。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佢可能咧下一個階段咧，對譬如話，譬如好簡單，2017普選特首，佢嗰個抗拒咧係會低咗好多，因為佢會發覺原來咧跟翻原先嗰個玩法，佢未必一定贏嚇、啊，即係我未必一定可以支持，即係一個係我支持嘅人咧，就順順利利咁樣贏出嚟嚇。咁、啊、就於是乎咧，你即係增加咗個不穩定性之後咧，佢哋可能咧會。即係對民主個抗拒咧，就係會係少咗嘅。即係話香港工商界過往嘅經驗咧，就係話過往十年，你同親佢傾要取消功能組別，佢都會話，即係我試過不止一次同啲工商界傾取消功能組別嘅問題。咁佢哋裏邊有啲人就唔開名啦，開名大家都知係邊個。咁就佢哋話取消功能組別都擔，不過你點樣擔保我哋一定贏？我話委任你好唔好啊？取消個人組別仲要擔保你一定贏，咁個人組別就係擔保你一定贏啊嘛，咁就係想唔想擔保你一定贏啊嘛，咁樣咁但係佢哋係嗰種心態嘅，即係話個位本來係劃咗俾我噶嘛，差唔多細集咁滯喎，咁樣咁你而家要我拎出嚟競爭，咁我做咩咁傻先咁樣？但係如果你而家話俾佢聽，李國寶都可能衰噶嗱，搞清楚咩7000萬啦嗱，咁樣咁就咁就你唔係咁穩定嘅，你以為你唔開會啊都冇人喐到你啊，咁啊唔係唔開會就冇人喐到你噶，同解不過人哋 ICA 先可以喐到你咁樣，咁就咁嘅話咧，佢哋可能對即係政治上面嘅變化咧，其實就可能咧係會即係保留一啲，即係冇咁即係抗拒。嗱，依個係一個樣嘢。第二樣嘢咧，我諗成個選舉嘅過程裏邊咧，特別係最後咧。多得有關方面 hack 人哋嘅電腦咧，咁就即係嗰個民間嘅投票咧，都會其實令到起碼我覺得有兩成個選舉過程，起碼有兩樣嘢好正面嘅。第一咧就係話，由於個選舉好核突嚇，即係由於個選舉真係核突，咁就咁、那個好核突嘅選舉咧，令到就但係市民咧，無論你唔中意邊個都好啦，即係無論你唔中意老夫子秦先生定係大番薯啊，咁樣咧就你其實實際上咧，你都係冇得揀嚇，即係話都係人哋揀咗俾你。咁而呢樣嘢，我相信喺成個選舉過程裏邊嗰個即係 frustration 好大，即係好多市民，即係呢個或多或少解釋咗點解最後嗰次即係民間投票會咁多人出嚟投票。即係話我嗰晚我喺網上睇到，即係有啲 Facebook 朋友可以作證，我到最後我投咗票之後，我就話真係好奇怪香港，一個充滿矛盾嘅地方。我見到我有無數嘅朋友不斷咁樣重複去嘗試喺網上投票，個目的係投張棄權票。然後佢投到張棄權票嗰時候，佢好開心，我投咗張棄權票啊！咁樣有冇搞錯啊？即係我哋爭取一個投一個棄權票都咁困難。排成粒鐘點解目的去棄權？即係話佢只係做一個好簡單嘅政治表態啫。咁嗱，依樣嘢我諗係好即係好特別嘅，就係話即係話我相信，如果你話俾我聽，2014、2015再攞翻特首、2017嘅特首選舉個方案出嚟討論，又話俾人聽冇得一人一票投票咧，暴動都遲咗啦。啊、你再整多一次唐英年，又挖多一次地庫俾我睇，咁就即係我諗係即係市民，我諗係好難接受嘅。即係話，就算今次我自己今次覺得建制派好多人咧，都會差唔多係覺得2017應該普選，因為佢哋唔想再咁樣玩落去。即係話咁樣玩落去，佢哋都唔覺得係好一樣好有著數一定贏嘅東西嚇。咁啊，咁呢樣嘢係同埋咧，我諗喺選舉嘅後期咧，隨住呢個防暴隊啊。即係解放軍啊，嗰陣討論咧，咁啊好有效將個即係選舉最後階段將嗰個討論聚焦咗一啲所謂核心價值身上，即係話人權啊、自由啊、法治啊啊等等，甚至乎普選啊咁樣咁就而呢一樣嘢咧，我相信係對其後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即係咧對制約，即係話政府譬如話打壓反對聲音都有一定嘅呢個幫助，咁就。第三樣嘢我諗好重要嘅，其實比較少人講嘅，但我相信係好重要嘅，就我係好相信咧，梁振英自己係想喺2017年嗰陣時候咧普選特首而當選。 即係成為香港歷史上面第一個普選特首而當選嘅人。嗱，依個我認為咧係其實會係個局嘅一個重要嘅部分，即係話重要部分嘅意思係咩咧？即係話佢想贏，佢想威。嗱，即係我唔需要解釋佢係一個好人啦。依、這個即係個人讀西方政治學嘅一個即係 bias 啊，即係對西方政讀西方政治學嘅 bias 就所有人咧，你都唔需要解釋佢係好人啊。即係話佢只但係佢只需要雖然係一個理性嘅人，如果佢太蠢就搞唔掂。咁就即係佢想攞權力，於是乎佢會諗佢用咩最有效的方法去攞到權力。如即係民主政治嘅特點就係話。你不需要解釋奧巴馬是好人，布殊是好人。不過他如果要當選，要他要抬一億票出嚟當選的話咧，他要討好一億個選民。咁樣咧，咁就於是乎一定個施政要做一啲嘢係符合到大多數人的意願嘅嚇。咁、而呢個 mechanism 咧，我相信在未來幾年係會發生。即係話即係意思係咩咧？即係話民間的力量咧係可以對。即係梁振英的執政有一定程度的制約的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因為即係話，我相信他想選普選特首，即係佢想做一個高的民望，他想證明咧，佢其實是叻過曾蔭權嘅，佢想證明咧過往曾蔭權、董建華或者一個即係唐英年做不到的嘢，佢係可以做到嘅啊！但係呢樣嘢我覺得其實是重要的啊！咁就但係。他要做到呢樣嘢，當然他行即係行政層面、政策層面，他需要做到一啲成績出嚟啦。咁、然後另外一隻層面，當然咧，如果他係要控制反對聲音、打壓公民、社會諸如此類嘅話咧，咁佢都要計過度過啊。咁而我當我如果相信即係香港傳媒或者公民社會或者其他幾個即係即係民間社會仍然其實反對力量仍然有一定的自由空間去做反對的時候咧，咁其實呢個仍然我相信是有一定的即係制約嘅作用。咁就嗱呢、這個我相信是一個我自己會覺得是利好的因素嚟啊，因為咧我諗如果你話最近兩年嘅最大問，最近兩年特區管治的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你覺得曾蔭權好似真係唔係好重視民意咁樣。真係如浮雲咁樣，到最後佢話四十幾分都幾好啊！我真係對住個電視爆粗，我點教仔翻屋企？四十幾分都幾好，各位老師係點樣教學生？學生對住佢話四十幾分都幾好，特首都係咁樣，即係好沮喪嘅喎、啊。佢本艇咁樣，咁佢嗱即係嗱呢樣嘢係最大鑊嘅，即係話正常嘅政治制度底下運作咧。其實運作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呢都是執政那個人呢為什麼他想做得好呢無論他獨裁又好或者民主又好為什麼他想繼續做好因為他想繼續當權坐在權力位置那個人喜歡權力胡錦濤喜歡權力所以他想坐在那個位置而他覺得知道他要做到即是獲得權力他有的前提就是說他要做到一些事咁、就民主政治亦都係即係話你要做到嗰個位置你要做到啲嘢人民會繼續支持你繼續做咁但係呢你去到如果你有啲位即係、就是、香港唔係中國古代點解啲即係皇帝唔掂呢咁二世祖啦皇帝一出世就含住金鎖匙唔知道民間疾苦以為其一第二呢佢係冇一個好大嘅動力呢係即係做一個好嘅皇帝嘅、原因因為點解佢出世就係皇帝㗎嘛啊！佢出世是太子嚟噶嘛？佢冇經過一個爭取嘅過程咧，係成為一個皇帝噶嘛？咁然後又冇人趕到佢落台除非真係民變，即係推翻佢民變，推翻佢都係啲將軍去打仗，因為唔係我打仗，咁我唔會死嘅，打死曬啲將軍先打到我啫。咁樣咁就於是佢冇好大嘅動力。咁但係咧，即係話你去到最後，即係有啲人。一年之前已經收了工啦，真係好吹漲喎！即係話你作為民間，你好吹漲佢，其實係冇乜嘢可以逼到佢咧去勵精圖治嘅啊！但係如果嗰個人咧好想連任咧，好想谷高佢自己民望咧，咁你譬如話好簡單，你民間社會你要逼迫佢去做一啲即係民生嘅改善。啊！即係逼迫佢重視一啲基本嘅權利，即係話如果佢計過度過、理智地計過度過嗰啲嘢咧，係對佢自己民望同埋繼續當選係有利嘅話咧，咁佢會做。咁、那個前提當然咧係 民間的社會要活躍，同埋民間社會要充分地發聲，同埋民間社會咧繼續仍然保持嗰啲價值。即係保持嗰啲價值嘅意思，即係話如果佢侵犯言論自由啊，侵犯呢一個即係公民社會啊，係有人會出聲，而佢會知道嗰啲嘢會失分啊。即係立廿三條係會失分嘅。咁於是乎，如果立廿三條好 hard 嘅，會失分嘅話咧，佢要頂住阿爺，佢又會諗我點樣可以立條廿三條咧，好鬼渣嘅。即係話，即係應付咗上邊，但係又不過其實大家都係會上街㗎嘛。即係咁就咁然後但係咧，香港人又相對上好似過得到咁啊，交差咯，咪幾好咯咁樣。咁啊，即係嗱，依個相信會係其中即係未來即係幾年，如果你話針對特首同埋即係未來領導班子帶來對即係民主運動嗰、那個即係衝擊嘅其中一個睇法。咁啊，到最後啦，咁就咁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有啲咩可以做？我第一個覺得我驚住先啦，未嚟係嘛？即係未嚟走定好先啊，冇所需要啊，繼續講你要講嘅嘢，繼續做你要做嘅嘢啦。咁樣咁，但係我相信咧，就話即係如果跟翻我剛才嗰個分析嘅話咧，我覺得即係公民社會嘅持續嘅抗爭同埋活躍好重要嘅嚇。即係話你現在好簡單啦，即係最近呢兩三個禮拜嘅發生嘅事又好有啟示喎。版權修訂條例，立法會邊度夠票啫？即係立法會邊度夠票去否決佢啫？嚇、啊！咁你跟住你，亦都我相信佢哋唔係因為驚拉布而壓頭嘅嚇、啊，而係話你仲有少少選舉嘅話，然後咧你民意走出嚟去反抗嘅話，佢覺得有關方面覺得嗰樣嘢制唔過，佢就唔做噶啦。替補機制，舊年個替補機制入面，即係而家嗰個已經唔知叫做咩機制，即係而家依個係辭職唔俾人再選機制，即係已經唔係替補啦，因為舊年係替補啊，即係話即係陳奕迅換咗林峰啦，咁樣咁就但係就即係今年就已經唔係啦，今年只係話你辭職嘅話，你六個月之內唔可以再選，已經唔可以叫替補機制啦，因為冇咗替補，咁但係咧。咁舊年呢個時候，舊年呢個時候啊，五月四號係嘅。舊年六月中嘅時候係冇人估到會變成咁樣嘅，嚇、啊！突然間無端端即係好多人上街咁樣，好多人上街，跟住建制派覺得制唔過喎，咁制唔過，褪咗，搞到而家都未過到嘅，即係留咗會都未過到。咁於是乎即係話好多層面嘅抗爭咧，即係話香港其實仲係一個好重要嘅特點咧，就話香港係極少數，即係話冇民主，但其實相對上我哋有充分自由嘅地方。咁就於是乎，我覺得一個重要嘅前提咧，就話大家首先喺未俾人拉之前咧，就唔好咁輕易放棄自己嘅自由先。即係話你首先就即係努力地去諗，即係話你自己有啲你自己嘅意見，你自己有啲咩可以做嗱、啊。即係如果你想影響即係公共事務嘅話，你點樣去繼續去做？咁啊，即係繼續去嘗試。咁啊，捱咗一個鐘頭。 將個波交俾我。咁多謝馬昂嘅分享啦。咁可能講咗一個鐘啦，俾你唞下氣。咁我哋睇下台下有好多同學喺度啊，有冇啲咩問題啊？你哋想即係問一問嘅啊，可以拎一句手，我哋工作人員會遞麥俾你嘅。係啦。 馬昂先生，咁你未好啦？咁樣我想問嘅問題咧，就係、是你覺得呢一次嘅特首選舉影響對未來幾年，即係香港嘅政黨政治有咩影響呢？尤其係你頭先就提到咗即係一個香港本位同埋中國本位嘅問題，咁樣會唔會有個現象就係會有越嚟越多嘅政黨，即係都會提出翻一啲香港本位嘅口號，又或者政綱作為宣傳咧？個問題就係咁多啦，多謝。 仲有冇即係問多幾個人一次過，等阿馬昂簡述可以答。 我想問一問個澄清先，你知嘅香港本位嘅意思係咩嘢？即係點先算香港本位啊？ 因為你頭先就提到咗喺一啲情況之下，振英可能就喺政策上面即係較多地去配合翻即係 陸嗰個經濟社會嗰個發展，所以喺呢一方面即係可能會有所衝突。 繼續問下去啦，即係具體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有冇第二個想問啊？呢位。 你好啦，咁我就想問一啲關於抗爭文化問題。咁咧，而家社會就比較近期興一啲新啲嘅社會抗爭活動啦，好似係之前嘅反高鐵啦、四一遊行啊、七一遊行呢啲比較激進嘅抗爭方式，即係可能啲人會衝擊嗰、那個同警察有啲衝突，就可能會有啲新式好似華爾街抗爭。即是類似那些佔領中華行動，那你覺得是什麼原因造成現在個街頭抗爭文化好像比以前更加激烈呢？會不會跟個政制的因素有關呢，還是其他因素有關呢？還有你覺得這一種文化受不受市民認同，將來的發展趨勢會是怎樣的呢？ 還有這一位，我們等下馬學慢慢講一講。 馬教授，我想問一下，就其實香港回歸的時候，初初啲人都不喜歡董建華，就以新加坡做例子，香港要做到好像新加坡那麼好，咁出之好彩香港就做不到新加坡。咁但係大家呢七年曾蔭權的管治咧，就仲要差過新加坡的時候，即係所以咧就梁振英的當選咧，我當日咧我都係喺一個黃大仙的酒樓。咁我即係我自己個心咧，就都會覺得嗰屬低佢當選噶啦，係冇任何驚喜嘅。但我見酒樓嘅人咧，好接受，即係同引證你講咧，就低下階層其實都好接受梁振英。咁其實佢係好有啊董建華嘅班子嘅，即係個感覺嘅。咁我就想問一下，即係香港咧，其實我哋唔想好似新加坡咁言論好自由，但係又想民生咧好穩定。咁其實我見台灣嘅選舉，我見民進黨都贏唔到，即係佢哋嘅即係地區化啦，佢哋嘅民主意識好高，有民主有民生，但係都係國民黨贏翻。即係我覺得中國而家嗰個即係強大嗰個國力咧，令到我哋人民即係中國人民子孫咧，都似乎或多或少。要只是即民主的開花，只是一些我未講到咁悲觀係做 show， 但是即係香港有自由冇民主，但是我哋爭取緊嘅，我覺得只是一個街頭的 show 嘅民主。 多謝你的問題啊。 三個問題，我諗第一個問題其實第一個問題同第三個問題有少少類似嘅，就是話我自己覺得大家未必一定要經常將所謂香港的利益和中國的利益對立起來，就是說很多東西都不是，有些東西是，有些東西不是，就是說還有你要區分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利益的衝突，還有香港人和這個就是中國政府的一個衝突是亦都是有不同。咁就如果你說所謂香港本位的問題，有啲咩香港本位我自己未必會覺得有好多，我自己未必一定短期內睇到好多嘅香港嘅即係本位嘅議題咧，係可以真係打條旗號出嚟，然後可以號召到好多人支持。即係譬如話，係咪有人可以走出嚟話唔俾啲人落嚟自由行啊？即係因為佢買貴曬我哋嘢啊！咁就即係嗱，雙非嘅問題咧。就全香港的人都贊成嘅，即係於是乎咧，嗰樣嘢唔係矛盾嚟，即係唔係一個衝突位嚟嘅。即係話，如果你話即係個問題係話嗰樣嘢點樣去處理同陸即係內地嘅嗰、那個即係所謂衝突嘅問題啊，咁就我自己會覺得香港嘅即係你話回歸25年以嚟咧， 你問有冇嘢係同內地係有利益上面嘅衝突，或者起碼睇法上面不同，一定有啦。嗱，起高鐵係一個好例子，即係起高鐵係一個好例子，即係話內地覺得你一定應該起高鐵嘅，冇理由起高鐵起到深圳又叫大家轉車去羅湖嗰度，咁然後就即係錯嚟嘅咁樣，咁就咁但係香港嘅人可能有唔同嘅考慮啦，又亦都未必一定全部反對高鐵，但係香港人會覺得你有其他嘅價值咧係需要去兼顧嘅，咁樣同內地嘅睇法可能係唔一樣。咁就包括咗你可能舉個例如講環保問題，環保問題其實好多污染來自內地嘅。啊！不過香港唔夠膽處理，啊！即係香港政府永遠都唔會話俾你聽啲污染係來自內地嘅空氣污染，咁啊一味講啲車啊，諸如此類依樣嗰樣啊咁樣，其實咧好多嘢佢處理唔到，咁就咁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如果從政黨政治嗰角度嚟講，短期內我睇唔到有一個真係會有提出一個即係所謂光譜咧。就是話真係話所謂香港本位嘅政團，因為好簡單咧，我諗唔到有一個政黨可以走出嚟好公開地講話咧，香港嘅利益就係同內地嘅利益係衝突嘅，或者相反嘅啊。網上吹下可以，但係真係走出嚟選咧，我諗真係俾人打到瞓喺度。咁就即係我諗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咁第二個問題咧，你應該同今日講嘅課題唔係有直好直接嘅關係。咁但係如果你話抗爭文化，我諗好簡單啦，就係話好突，即係我諗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話，即係由近幾年開始就其實多咗人覺得，即係恆常性地好多嘅反對嘅即係行為咧，其實係冇乜用嘅，即係遊行示威。等等諸如此類咁樣，咁就即係遊行完、示完、威完，就即係翻屋企咁樣，咁係唔會爭取有成果嘅。咁於是乎咧，就開始係即係覺得要做啲激啲嘅嘢，或者做得一啲新有新意一啲嘅嘢。咁我自己覺得就前幾年開始，啲人七一之後坐低唔走係一個咁樣嘅即係心態嘅反應嚟。咁但係如果你話抗爭文化係咪越嚟越勁，我覺得唔係，因為你上一次如果你話如果唔計三月廿五嗰次，三月廿五嗰次唔係衝警察嘅，警察自己就嚟噴你，就即係咁就即係都未去到衝，咁就如果你話即係上一次衝擊咧，已經係舊年九月一號科學館嗰次，咁就咁近幾個月其實我自己覺得呢類嘅即係所謂衝擊咧，其實都即係真係少咗。咁就我睇唔到話嗰樣嘢真係一定係一樣越演越烈嘅嘢，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咧就話一啲不依常規嘅抗爭咧，其實係多咗人同情嘅。最簡單嘅例子就係前兩日嘅拉布嚇、啊，前兩日嘅拉布咧，我相信十年前咧係會有好多人譴責嘅嚇，即係話如果喺十年前發生啊，即係話好多人譴責嘅。咁但係即係琴日都有人演習啦，咁但係跟住有啲人話幾好啊，幾好心，大家見到幾心涼啦咁樣，咁即係覺得反正你因為其實民主派唔夠人投票，咁跟住得廿零票喺裏面，又可以做啲咩呢？其實佢哋咩都試過㗎喇喎。即係話 walk out 試過好多次㗎喇喎，咁 walk out 其實係唔得㗎，原來都係跟住而家體驗到一樣嘢，咦原來 walk out 呢可以令人留會㗎，咁樣咁就咁就弊啦，咁樣留會或者等佢哋坐喺度都好啊，等佢哋唔敢走都好啊，張宇仁帶住本馬經就得嚟跑夜馬咁樣啊，你帶唔使班馬主入到去跑夜馬都好啊，咁樣咁開心啦，李國寶啦，張宇仁啦，咁樣咁就咁嗱，即係我相信呢類係其實係會多咗人接受嘅，即係話多咗人接受呢種作為一種手法，即係一啲非常規嘅，但係即係暴力咧，即係如果你話去牽涉到同警察衝擊啦，咁我諗香港就即係其實坦白講，香港好和平嘅。大部分嗰啲所謂衝擊咧，都牽涉極低度嘅暴力嘅，比較大高度嗰啲暴力喺警察嗰邊嚟嘅。咁就咁但係咧就市民仍然接受程度唔高。咁就於是乎，我相信呢樣嘢係令到嗰樣嘢唔會好有效咁樣激化嘅一樣嘢。即係話同我諗同歐洲，你見到好多嘅一啲即係民間嘅示威、燒嘢啊、打爛好多玻璃窗啊嗰啲咁樣有一個好大距離嚇。咁第三個問題咧，我諗就話我自己其實對台灣嘅民主，我其實係幾正面嘅，即係我覺得你唔應該當話國民黨嘅得勝咧，就係一個即係民主嘅失敗啦。我諗起始終嗰個係1300多萬投咗票嘅人嘅即係選擇嚟嘅。咁至於你話中國有冇一個因素喺度，中國梗係有因素啦。 啊，即係話中國即係嗰個因素作為你當係外交都好啦。咁其實你好簡單，你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即係你自己民主選舉都好，你隔離一個好鬼大嘅國家，咁就然後可能同你係有一個敵對嘅關係嘅。其實嗰個國家嘅嗰個一舉一動咧，都影響你國內嘅政治嘅嚇。咁、啊、就變咗我自己會覺得嗰樣嘢即係其實民台灣嘅民主，我自己覺得其實係相對上係好成熟嘅嚇、啊。即係話即係如果以即係即係政治學標準嚟講，我相信佢其實已經係一個即所謂鞏固咗嘅，即係 consolidated 嘅，即係民主政制。即係嘅意思係話你唔會翻返轉頭喎，大家相信佢。即係話喺一段好長嘅時間之內都唔睇唔到一個好大變化，會翻返個獨裁或者半獨裁嘅政體。咁就咁而呢樣嘢，我覺得亦都係重要嘅，就係話佢顯示咗，即係話喺中國人嘅社會裏面咧，其實華人嘅社會裏面嗰樣嘢係可以嘅。即係話係可以有秩序咁樣咧，就係即係和平地透過一人一票去即係選首相，就係咁簡單嚇、啊。即係你話13億人今天可唔可以即刻咁樣做咧？我可能都會有懷疑。咁但係你話香港，我自己睇唔到香港點解唔可以咁樣做？即係話香港有足夠嘅即係成熟嘅程度，同埋即係香港人係實在太過抗拒暴力啦。即係話我睇唔到嗰樣嘢會即係有任何嘅即係暴力衝突會因為咁樣出現啦嚇。 新一輪嘅問答時間啊，有冇朋友想有問題？ 最近都會留意到譬如僭建嗰個問題，林鄭月娥咧好明確咁表示係要跟法治做事，但係嗰班鄉事委員其實都係梁振英嘅好重要支持者，咁梁振英而家似乎都好大機會會用林鄭月娥，咁佢究竟喺呢一點度會點樣解決佢可能會有個利益嘅衝突啫？佢原本嘅支持者，同而家新任嘅班子裏面一啲成員喺個價值上個衝突，咁點解決咧？咁同埋而家用緊嘅一啲人，有唔少係一啲舊班子嘅，但係會唔會係一個過渡期？喺5年裏面，其中2年之後，會唔會有啲人會其實諗諗住係會轉嘅？啊，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我想問嘅一個短期問題。咁另外一個比較長遠啲嘅，而家係15年回歸啦。咁我哋2047咧就真係50年啦，就不變可能就停㗎啦。咁其實可唔可以睇長遠啲？我哋50年之後係變幾多咧？定係仲有啲嘢可以變嘅？ 仲有冇朋友想問問題？呢位朋友跟住到個位，呢位先。 我想接翻你一個題外話。咁我哋講話中國13億人口點解唔可以有人一票選主席嘅？係要咩時候先可以達到咁樣嘅條件咧？或者係狀況咧？唔該。 林先生，想翻問關於就即係頭先都講到話即係見到梁振英佢嗰個嘅支持者可能都係比較上學歷低一啲㗎啦，咁同埋即係可能係收水平嘅低一啲。咁如果佢繼續嘅去向呢啲嘅人去買糖，咁一路慢慢嘅鞏固喺呢一方面嗰個嘅 popularity， 佢嗰個嘅得到嗰個嘅支持，其實泛民主派會唔會慢慢嘅去被邊緣化咧？呢個就係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其實依家香港。我有一個嘅感覺，覺得即係香港政府純粹做緊喺唔同嘅層面，例如可能喺網絡上面去 set 一啲咁樣嘅用版權法咁樣嘅方式，會去令到冇二次創作啊，或者喺唔同嘅層面啦，例如港台閹割咗，例如冇咗吳志森等等等等嘅方式。其實都咁上下，會唔會其實23條立法其實根本已經唔再係一個好必須要嘅嘢。其實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分拆上市的一個咁樣嘅23條，呢個第二個問題。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梁振英佢係能夠成功喺2017年任的話，佢第一任嘅時候可能就係因為希望2017咧可以選得到，咁佢好努力啦，好希望得到大家嗰個嘅認受啦。第二任佢會唔會變成一個沒有制約嘅一個嘅魔鬼？ 根本就不懂答的。有一集问题，我首先声明我哪些是不懂答，你问我个班子会不会中途转，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梁振英才知道，就他用懂答，那就梗有可能中途转，但是我没办法知道他是不是会中途转。你问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二零四七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二零四七咧，地球仲系咪存在咧？都我自己都系有少少怀疑啊！坦白讲，即系我哋反核系完全唔成功嘅。咁就首先我先讲嗰样嘢先，即系话我点样理解五十年不变嗰样嘢？即系我理解五十年不变嗰样嘢咧，就唔系话五十年不变，然后五十年之后就大变。我相信不是这样理解，亦都从中央有关对港政策很多文件都不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五十年不变，即是首先讲五十年不变是什么不变呢？就是如果你看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就很简单，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只是这两样东西，不是说你人工五十年不变，就是大学学制五十年不变，唔系即系冇话过所有嘢五十年不变，亦都冇话过五十年之后会变社会主义啊！亦都因为好简单啦，五十年之后中国应该唔系资本主义，一个非常之资本主义嘅国家嚟嘅，咁样咁或者发展水平其实同香港可能唔系真系争好远，如果即系以咁样速度发展落去嘅话，咁变咗咧就我相信就我一般嘅我一向嘅理解就话。五十年不变是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要收回香港的时候我们安定民心的一个虚数，即是如果你看回一些当年王文放那些这样讲的文件，为什么讲五十年呢？就是说讲三十年太短了，你们不放心，讲一百年太长了，你们不信，这样呢五十年啦，那就不是说二零四七那个 magic moment 有什么事会发生，扑的声音就香港立沉了，这样那就应该不是的，那即变成我相信就大家不需要着眼想那样东西，就是说其实即有另外一些政策文件讲过说五十年不变之后亦都也不需要变啊，即也不需要变。咁但系坦白讲，咩叫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啦？即系你用一条法律嘅条文去规定一啲嘢五十年不变呢样嘢根本就唔科学噶啦。即系冇乜意思嘅。即系资本主义五十，即系坦白讲，我唔系好想香港嘅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啦。老实讲，好大镬嘅。咁就呢个系答咗叫做。咁就僭建个问题，我唔识答嘅其实。我不知道林鄭月娥懂不懂答，就但 我可以告诉你聽，林鄭月娥在處理僭建問題上面和曾蔭權和這個曾蔭權和唐英年已經是有分歧，是得佢企硬嘅啫，即係話即係現任啦，即係未落任嘅政務司司長，現在冇，而家係政務司司長係林瑞倫啦，即係現在政務司司長同埋呢個特首咧，都係一個未必覺得需要咁強硬嘅，係佢覺得要執法。咁就咁之後會但坦白講咧，其實嗰樣嘢就好吊鬼嘅，因為好多人都知道咧，特區政府冇能力執法。即係因為如果大家去過新界，全部都係僭，全部都有僭建，拆完唔知話有啲估計要廿年，即係卅年先拆曬啊嘛，咁拆得嚟梗係大道又起咗啦，咁樣咁就咁所以嗰個我相信唔係一個即係我相信嗰個你到最後究竟係用一個我相信特赦係唔係好可能，或者賠錢係唔係好可能嘅，咁但係點樣可以重新透過一個法嘅方法去做某啲嘢咧？咁就有可能佢要諗，但係。坦白講，就即係之前其實嗰、那個問題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咧，當然其中一個問題係城鄉矛盾嚟嘅，即係話之前香港政府、特區政府，或者甚至乎九七前嘅政府拆都市嘅好多嘅僭建，市區嘅好多僭建，尤其是低下階層樓、油麻地嗰啲田農啊嗰啲住處嘅時候咧，就好鬼惡嘅啊！咁就即係然後咧就，但係新界有僭建嘅時候咧，咁佢就隻眼開隻眼閉，咁呢個係引起即係市區好。多人好不滿咁樣，咁呢樣嘢作為一個政治問題點樣解決呢？完全唔拆又唔得咁樣，咁但係就之後佢究竟用一個咩方法去理順呢？即係我唔係好肯定知道。中國點解唔可以十三億嘅主席可以？不過呢就 我相信會有個過程啦。呢個用梁文道 call 嘅方法，內地成日中意講有個過程，有個過程嘅意思即係慢慢嚟，不用急咁解。咁就但我相信當然你要中國共，即係短期內我睇唔到中國共產黨會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包括例如解體啊。即係或者係一個容許多黨政治啊，短期我睇唔到。咁但係我可以想像佢有一定程度嘅所謂自由化，即係話所謂 liberalisation， 即係話容許民間更加多嘅自由。咁而隨住一代代嘅領導人換落去咧，咁其實咧就有可能佢其實坦白講，如果係外國嘅民主化嘅即係經驗嘅話咧，最有可能嘅一個位係咩呢？就係、是、去到某一個位嘅領導人咧，佢對自己好有信心，佢相信普選佢係會贏。咁然後咧，佢就會成為全世界地球上人類歷史上面最多票當選嘅呢一個，即係六億票咁樣。你奧巴馬收工啦，佢六億票啊我咁樣，咁就咁就然後佢就會覺得可以開放選舉啦，因為好簡單，台灣國民黨都係咁嘅啫。即係台灣國民黨當年點解會容許即係一個開放選舉普選總統咧？其中一個諗法好簡單，佢諗住國民黨會贏啊嘛，嗰陣時諗住一屆兩屆三屆係會贏嘅，即係因為即係我經濟搞得咁好，國民黨有咁好嘅政績，我普選係會贏你嘅，我有咁好嘅裝腳，咁啊會贏你嘅。咁然後咧，嗰、那個領導人諗住一屆兩屆三屆十二年啦，十二年之後我唔做噶啦。十二年之後會唔會輸咧？有可能會輸，不過你哋諗定會唔關我事啊！即係嗱，依個咧往往就係即係好多政權改革嘅一個契機嚟嘅，即係話當代人管當代事啊！點解零七年嗰陣時可以應承你贏一七普選咧？零七前嗰做決策嗰啲人諗住贏一七攞台啊嘛，咁啊贏一七當權嗰啲人諗掂佢啦，即係到時係好行頭行嘅，點樣可以俾老百姓嘅人一票、香港人一票、人一票普選，又會選到一個我中意嘅人咧？咁樣咁係好困難嘅，不過到時先諗啦，我攞台。咁就嗱，依、這個係一個即係叫做答咗。租嗰個問題咧，就派糖會唔會令泛民邊緣化係有可能㗎？即係如果佢但係嗰個係假設佢所有嘢。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 即係話即係所有嘢都即係好似個計劃，包括你要經濟好啦，嚇、啊，即係話董建華年代點解唔能夠派糖？其中一個客觀限制就係財政赤字啊嘛，嚇、啊，即係財赤字，跟住要 cut 公務員啊 ，cut 即係醫療啊 ，cut 好多嘢 ，cut 綜援啊，咁於是乎就民怨沸騰啦，教育改革啊咁樣等等，咁就就呢幾年係其中就我哋嘅財政係好健康。即係賺好多錢，即係好多赤字，令到即係政府其實有好多錢幫佢做品啫。咁就咁但係依樣嘢係一定發生嘅，即係話即係國際金融危機，你隨時都可以發生，唔知幾時會捲嚟香港，未必一定香港年年都因為，就算係中國咧，咁即係中國經濟亦都有啲人話分析，而家其實係一啲瓶頸位嚟嘅。即係話你唔可以假設中國一定年年都七八個百分點嘅一個即係即係 GDP 嘅增長咁樣，亦都未必一定香港持續有優勢咁啊。咁就於是乎但係當然如果你話有一個好強而有力嘅即係政府，佢透過好多民生嘅改善，我假設真係改善啊，然後係即係有一個高嘅民望。咁然後再加上建制派好多嘅政黨，即係喺即係地區層面嘅呢個網絡嘅一個即係即係協助嘅話咧，都當然應該贏啦，嚇、啊！即係話普京都係咁贏啫嘛，新加坡都係咁贏啫嘛，嚇、啊！咁於是乎就，但係個前提就係要佢前面個管治搞得掂，嚇、啊！即係話管治搞唔掂嘅話就咩曬㗎啦，嚇、啊！即係話即係你現在嘅邏輯就係話佢管治搞即係。民建聯、工聯會諗緊嘅嘢都係，如果管治搞得掂嘅話咧，咁佢哋就喺地區就好容易做。啊、如果唔掂嘅話咧，咁咪唔該你孭埋只鑊佢。啊，即係話因為你拱佢上台。咁咧，咁就嗱，依個咧就即係其實亦都慢慢可能係會向某種嘅政黨政治邁進嘅。啊，即係話即係話你有一啲比較親真正正嘅親佢嘅政黨，咁就然後大家會覺得佢係一個半執政黨嘅咁樣嘅角色。即係如果即係。政府做得唔好，你哋要咩喎？咁樣咁或多或少，董建華年代係咁樣嘅， 曾蔭權年代就大陸化了，曾蔭權相對上和政黨的距離，雖然他說親蘇友別的距離是比較遠一點點，但是另外一方面就真的民建聯工聯會本身 personally 不喜歡就是曾蔭權的，於是乎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東西。但是你問那個說泛民會不會邊緣化，那我想、正常是經常會的，即是你其實很少，坦白說全世界有多少反對黨不掌握行政資源會拿六成選票，是很少有的、啊、即反對黨即、反對黨什麼都沒有行政資源，那麼少錢，你想想泛民那麼少錢對著人家那麼多錢億億聲年年崩下來，這樣然後你竟然會拿五成多六成選票，其實基本上是奇蹟來的，這就以這個奇蹟歷時了二十多年。咁但係即如果你話正常嘅嗰個選舉嘅運作啊，民意嘅運作，即係嘅話咧，咁支持政府嘅力量會慢慢提高咧，即係係一個好可能會發生嘅事嘅。咁就你問嗰、那個即各方面各層面嘅自由都可能會收窄咁樣。咁我自己未必咁定咁悲觀，因為我自己覺得就白竹之蟲死而不僵嘅，即係話我自己唔係咁擔心，即係話你封咗一啲，我咪喺第度捐出嚟咯，嚇、啊，即係話你唔睇一個即係冇咗香港電台，咁我咪搞網台咯，嚇、啊，咁你網上你搞得下，咁即係你有其他空間可以做。咁廿三條咧，坦白講，如果你好簡單，如果講廿三條，如果講零二年嗰個版本嘅話咧。就其實去到後尾好多嘢咧，都已經未必一定真係咁犀利嘅。咁、啊、如果佢要再一個再淡化啲嘅版本嘅話咧，其實咧坦白講好多嘢而家用刑事嘅法案都係告得你嘅。咁、啊、其實但係嗰個心理上面嗰個障礙可能會係好大。咁就但唔係代表話嗰樣嘢唔應該反對，但係咧就即係我自己睇法就好簡單，我自己覺得廿三條其實在中央政府嚟講咧係一個國家面子嘅問題啦。多過話實質管治的需要，即係實質管治需要點解咁講咧？我覺得兩樣嘢，第一樣嘢，好多廿三條觸及嘅嗰啲法例咧，如果你睇翻當年嗰個法例嘅話咧，好多嘢而家用刑事法例都已經係拉得嘅，現在公安條例都已經係拉得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如果你真係去到威脅國家政權嘅地步，共產黨邊度同你講法律咧？使要立法咩？殺你就殺你啦！咁就咁就使鬼立法咩？咁就我唔覺得，即係所以我覺得嗰樣嘢又未必一定講到咁重要嘅咁樣。咁但係即係當然我自己覺得，即係香港人作為守法嘅人咧，就有咗啲咁嘅法律喺度咧，我相信對啲人嘅嗰個心理嘅障礙可以好大啊！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香港好多嘅現有嘅法律，包括殖民地留落嚟嘅公安惡法咧，咁其實咧就是賦予執法者很多權力去嗱雜雜咁樣告你，咁就佢告唔告咧，係取決於公民社會啊或者其他方面嘅反抗，多過話佢法律上面有冇嗰個工具嚟告你。法律上面真係有好多工具可以告你，即係擾亂公安咁樣，咁就即係就可以告你咁樣非法集會。其實好多係好隨意性好高嘅法例可以告人，咁就變咗嗰樣，我相信係唔係即係點講咧？即係我會相信，即係公民社會嗰個力量多過話真係即係我會強調嗰樣嘢一個互相制約嘅關係啦。啊，咁啊，2017會唔會變咗魔鬼？我唔知啊，而家都唔係件事嘅。咁就唔識諗啊！啊、又是想即係我諗唔到咁長遠，而家都未上任，你問我，如果佢連任又2017又唔知幾多萬票咁樣，咁仲睇下佢會唔會想傳俾個仔啊，搶個仔又 CY 兩咁樣，咁就CY 兩 two 咁樣繼續傳落去咁樣，咁就咁我諗答唔到啦，真係有可能嘅，有可能，但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問題嚟嘅，問題係咩咧？就話外國如果係一個民主嘅政府咧，即係民主嘅制度咧，佢最大嗰個誘因係咩咧？就係話你有政黨執政，於是乎咧，我臨落莊啦，我梗係冇得再連任啦，但我想我自己政黨繼續千秋萬載一路選落去贏啊嘛，啊！你啲兄弟姊妹會逼你，喂你做好啲，唔好亂嚟啊！即係你如果個個都陳水扁嘅話，就累到大家在嘢，要翻選完翻上去贏啊嘛，係嘛？咁就即係 咁你有幾可有人好似陳水扁咁樣管艇咧咁樣，咁又即係咁啊話略就略啦咁樣，咁就咁但係香港如果冇政黨政治咧，呢樣嘢就係一個缺失嚟嘅，即係話如果梁振英唔會有一個政黨，跟住佢唔係諗住傳落去俾某君。咁、啊、就或者佢自己某個政黨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少咗一個 incentive 咧，去即係後期嘅即係去做亨套嘅施政，咁就到時佢會唔會有巴西豪華套房啊咁樣咁啊諸如此類，即係咁冇辦法知道啦。咁但係但係調翻轉頭諗，你又諗佢仲有咩 incentive 成為魔鬼先？即係話佢有咩好大嘅動機去周圍殺人啦、啊？即係嗱，貪腐就好容易解釋啦、啊，因為墮袋噶嘛。即係話咁就好多人有個貪腐嘅呢個誘因。咁但係即係你話如果佢打壓咁樣，佢冇好強嘅呢個誘因去打壓你嘅。即係如果佢又唔可以再繼續選嘅話，啊等等。 好，最後啦 ，run 啊， 長關， 長 關，我想問嘅 啊。 其实今晚嚟到咧，咁啊，因为大啲同学嚟嘅啊，咁但系都听阿马我提咗一样嘢，我就开心嘅，因为佢对2017嘅分析咧就话，即系普选行政长官咧应该反而机会更加啊，即系头先你分析个机会啦。嗱，我头头咧。啊、梁振英幫即係唔係唐英年嘅梁振英當選，當然我唔會中意唐英年啦。不過我真係擔心梁振英當選，我係擔心2017個普選咧泡湯嘅。個原因頭先嗱，我再問到等阿馬浩分析問題。個原因就係、是、正正因為唐英年咧，我哋都預計佢做得唔掂嘅。既然唔掂，你仲有咩藉口唔搞普選呢？即係你搞咗咁多次啊，你冇乜最有藉口㗎喇，係咪？但係如果梁振英係一個能者，佢真係做到一定嘅，記得嗰個人大嘅決議只係可以㗎嘛。咁嘅話變喎，點解要變呢？可以，既然大家都 OK， 啊啲民眾又覺得佢做得好好，呢、這個咁嘅安排揾即係嗰個係數咧係最高噶嘛，要行內地。咁咧，既然係係數最高，中央係想有個咁嘅特首嘅喎，會唔會反而因為梁振英即係頭先嘅分析咧，佢做掂咗咧，反而係令2017嘅補選泡湯？嗱，呢個我反而當時我真係好即係當然。梁振英太過城府太深，令人係好擔心之外咧，我係擔心2017個普選。 呢個問題你又聽啲乜？即係分享嚟啊！ 有冇朋友有問題或者分享？前面呢位先生。 其實咧，我都係想問翻咧，可以點樣捍衞香港個核心價值嘅？咁你剛才提咗有幾點即係機會咁樣啦。咁其實我都有想問翻嘅。譬如你話應該係即係市民或者團體應該出嚟做多啲事情咁樣。但係其實好多時普通嘅市民咧，好需要一個領導嘅，即係 leadership。好多時就係傳媒啦。咁譬如我哋一啲市民點樣去點樣發起一啲群眾運動咁樣，好多時就係喺 Facebook 度 share 落嚟，或者share 啲 video。但係我哋見到譬如沈旭輝佢寫啦，我哋見到成報佢亦都即係會事前改咗啲文啦，唔會再俾佢再寫啦，或者自身啊咁樣。咁變咗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其實少了一個很重要的一些領導，沒有了一個去可以凝聚大家，還有那個網絡13條那裡，如果真的不給你再用那個網絡這樣的話，其實是不是還做得到些什麼呢？那譬如皇上又拉了，那即是很多這些東西是令到那個群眾是不能夠自己去做什麼的。咁另外第二個咧，你提到阿梁振英其實想下一屆真係俾人 選出嚟嘅，即係叫做係即係民主選舉咁樣選出嚟。但係我又睇到好似佢都唔係嘅喎，即係之前佢就嚟選多嘅時候啦，即係未選嘅時候，其實黃岸賢寫咗篇文已經講佢因為佢知道佢自己跟住係贏嘅啦，咁所以佢好多之前應承咗嘅傾偈啊、論壇嗰啲完全唔去啦，唔理嗰啲人。咁我又睇唔到佢真係好想贏得好靚咯。呢個係第咁第三個輝，我想講翻譬如喺嗰、那個民主嗰啲即係譬如我哋依家見到民主派嘅全民主黨啊，或者公民黨，好似都冇乜嘢可以做到啦，都係冇出聲，唔見咗，得翻人民力量啊嗰啲出嚟啊。咁反而係之後唐英年臨尾嗰度變成咗一個即係香港核心價值嘅 icon， 好似佢自己醒覺咗咁樣。佢亦都話會之後點樣再為香港核心價值做啲乜嘢咁？會唔會喺呢個政治嘅範疇，反而係多咗另外一啲打民主旗號嘅人走出嚟，真係可以做到另外之前冇做過嘅嘢咧？即係我想第三樣。 有冇啊？咁你一系答住先啦。答住先啦。第七個問題，剛才呢位小姐都有問到問及嘅第七個問題啦。嗱，我諗第一樣嘢咧就話我自己會覺得咧，就2017當然有冇普選咧，最重要梗係中央取決嘅。即係如果中央話冇嘅話咧，梁振英係會幫你揮嘅，唔使諗啦。咁就其實唐英年都係唔會嘅，所以都唔需要諗。咁就即係我諗嗰喺嗰個問題上面冇分別嘅。即係如果去到2014年咧，就中央話我決定2007年咧可以實行補選辦法，2017年可以實行補選辦法，不過實際上係冇嘅。咁就嘅話咧，咁無論係姓唐嘅或者姓梁嘅做特首咧，都係唔都會幫你揮，大家都係自己上街嘅自己。咁但係咧就即係但係喺我嘅分析裏面，我覺得好簡單啦。即係中央咁多年去講普選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其實都係即係嗱，依個係即係如果追溯翻歷史，以前彭定康嘅講法嚟㗎嘛。即係彭定康嘅講法就話，中國政府從來都唔反對選舉，不過佢想知道邊個贏啊，即係話佢想保證佢嗰個人會贏啊。嗱，依個喺即係。幾年前我哋開始接觸一啲中即係內地嘅朋友咧，都其實都係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就話2007年如果普選特首嘅話，邊個會當選？哇！我點知道？咁即係我話我點知啊？民主選舉嘛，民主選舉民意不可測噶嘛，選區議員我容易估啫。你話特首我好難估喎。咁就但係佢哋會有一個諗法就係話個選舉辦嗱，依個係佢哋嘅思維模式，個選舉辦法係唔重要嘅。最緊要保證到佢哋個結果啊！咁於是我個諗法就話好簡單啦。其實如果梁振英個民望越高咧，去到2015、2016嘅時候，佢哋覺得咧梁振英走出嚟一定殺曬。咁就你無論出何俊仁、梁家傑，如若未邊鬼過咧，都係冇得同佢選嘅話咧，放你入閘都仲得啊！即係咁就仲好睇，因為佢要好睇。即係話佢要高民望當選，而嗰個人如果係高民望，點解佢中意新加坡模式？咁新加坡普選我搞清楚，即係話新加坡嗰普選佢真係攞五，雖然佢其實攞五成幾選票啫，只係啊，咁就攞五成幾選票，佢真係一人一票選出嚟，然後佢有個即係認受性喺度啊嘛，你唔可以再 add 我啦，你西方國家唔可以再直顧攻擊我啦，咁樣咁然後我就即係依個一人一票，咁而同埋其實實際上咧，佢會解決好多管治嘅問題。即係話你長毛仲掟咩招啫？我百幾萬票，你長毛30000多嘅零頭，唔該收工啦。咁就即係咁呢個咧，我相信係但係當然咧，點樣令到佢贏得到咧，咁就好難講。即係話，因為2012佢諗特首嘅時候，其中一個考慮就係邊個人呢、這個人可唔可以2017有機會贏得到？咁老老實實講咧，唐英年做五年咧，走出嚟做選特首，2017年普選特首咧，我就睇下論壇，好好睇嘅咁樣，咁就即係應該我就比較難估計啦，咁樣咁啊，但係即係改圖都改死啦，係嘛咁樣，咁就所以要搞即係咩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相信呢個係即係我自己個會估計，即係話其實坦白講，調翻轉頭形勢越惡劣都可能越唔放心，即係如果。 政府的民望很低，去到2014、2015的時候，政府的民望很低，特首的民望很低，民主派很勁，攞6-7成選票，可能他更加不放心。這個是我剛才講的話，很多地方民主化的契機的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說他很強勢，他就覺得呢被你選都可以。即當年東歐好啲共產黨波蘭啊嗰啲都係咁樣啊，諗住我一人一票同你選，共產黨幾千萬黨員點會選你唔贏？咁樣假咁嘅黨員，咁樣咁又即係到選嘅時候就走鬼曬。咁又咁嗱，依個係一個即係分析。咁頭先即係呢個小姐問咗問題，就我嗱第一咧，我首先我唔相信梁振英本人係相信民主嘅，你明唔明意思啊？即係話不過佢中意權力。咁佢鍾意權力呢，所有鍾意權力嘅人呢上咗去都係落唔返嚟㗎。即係話佢做得一屆想做兩屆，係好多啲即係半即係民主國家嗰啲即係獨裁者，半民主國家嘅獨裁者呀，即係選咗上去之後濫用權力㗎，咁就好想改憲法，改到千秋萬載可以做3屆、4屆，做50年最好咁樣，咁上咗去。咁於是乎呢，佢想做，佢一定想繼續做嘅。佢想繼續做，咁如果嗰樣嘢係會更加好、更加威嘅話，咁就咁佢會有個動力去做嗰樣嘢。當然要中央手肯，中央肯佢唔會硬闖嘅。亦都即係話，你如果要解釋佢臨尾選舉後期嗰個表現，好簡單啫。中央支持咗佢，佢最後嗰10日佢唔犯錯咧，佢就冇事，佢就會當選。犯錯嘅意思，佢即係話唔會走出嚟講平反64啊，即係唔會講一啲中央心目中嘅犯錯啊，即係總之死口所有嘢都唔認，咁冇事啊，即係中央會幫你搞掂。咁就如果你話領導嗰個問題，我自己會覺得咧，反而我會覺得一樣好重要嘅就話，大家唔好個心態成日要人領導啦，即係話即係當然啦，有陣時運動係需要有領導或者會有領導。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所有公民、所有市民咧，成個心態都係話要有人領導，即係先走出嚟做行動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嗰個可能正正就係即係香港民主發展嘅一個障礙嚟嘅，即係話當然不外政黨佢都只能夠做到佢某個 level 嘅嘢，即係呢啲啊咁樣，咁就即係咁你支聯會整咗個活動，六四燭光集會都要大家每個人行入去啦。咁就於是乎我自己會覺得反而就算係傳媒嗰個空間都好，即係話有啲人唔寫，咁你咪自己學下寫咯，係咪？坦白講，真係我20年前我識寫咩？我有人時都是學生啫嘛，咁就有人時仲學生，好似唔係喎，有人時係研究生，冇錯，唔好意思，研究生，有人時都研究生，咁食食下食寫㗎啦，咁樣咁就即係每個人都可以論證嘅其實，咁樣咁就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運動，每個人到某個位都可以帶領運動，咁就咁所以我自己反而覺得如果你相信公民社會嘅話，反而係唔好咁諗。點樣要領導？即係好多空間係自己揾出嚟嘅，即係好多空間係自己即係摸下摸下做出嚟嘅，即係未必一定要咁，即係包括咗你網上其實坦白講，佢網上講嘅都係侵權行為啫，冇話過俾你改圖嘅，即係你改好多嘢應該都冇事嘅，其實答咗咁多啦。 好，咁就我哋今日嘅講座去到呢度。係啦，咁啊，多謝馬學教授嚟到出嚟。咁關於我哋個主辦單位，咁請翻阿馬學教授，當然有翻啲紀念品俾佢啦。係啦，咁又係啦，俾你辦會嘅現場，有件就俾 一件白色嘅黑 色，有件俾你太坦率，個手機插出嚟啦，因為你嗰部手機用唔到嘅， 冇錯， 係啦，所以你可以就咁俾翻我噶。 纪念品都要回购，真系。 咁就临尾都做个呼吁啦。咁咧下个礼拜咧，我哋今日讲完香港啦，下个礼拜会讲呢个澳门嘅。咁我哋请嚟咧澳门立法会入边5% 嘅少数反对派，有吴国昌啊嗰边嘅立法会议员会嚟讲啦。咁最下一个礼拜咧。 台灣 的台灣 咩？ 講咗台灣，下個禮拜講咗係台灣，係啦。最下一個禮拜先至係澳門，係啦。 夠啱啦，係啦。 份澳門啫喎，港珠通都寫澳門。 係啦，好有講到啊，係啦。咁最後一講咧，就會係講呢個中國共產黨嘅，我哋請嚟劉向前先生幫我嚟講嘅。咁又大家即係留意翻我哋講資聯通訊入邊啦。除咗澳門同台灣嗰度係調翻轉，咁其他都話。